这哭喊连天的，真够惨的。 Thank you.

你为何不去？ 哟，姑奶奶，我这一个老婆子在外边拉，总比您方便多了吧？您要是去了，这一日三餐呢，就算有了着落了。您就去吧。 婆婆 啊， 但不知这公子要怎样的哄法你？ 怎样的哄法？这么跟您说吧，当初我怎么哄着您来着，您就怎么哄着他，不就成了吗？ 我不要食粮，我情愿跟随二位老姑姑去到大户人家求个温饱。 您答应了，我跟他说说去。二位大哥，我姑奶奶答应了。 答应了，那好啊，跟我们走吧。 对对对对，您就跟他们去吧。啊， 婆婆，你要看我来呀？ 您放心，我一定来看您啊。您去吧。 哎，走吧， 哎，走吧，走吧。 婆婆 啊。 你要看我来呀、 我打听着老夫人的消息，马上就来看您啊。您去吧啊，去吧去吧。 哎，走吧走吧、 走吧走吧。 婆婆， 二姑奶奶， 你要看我。 哎呦，姑奶奶您别哭哇，您这么一哭，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啊。 哎，得了，别看了，走远了，跟我们走吧啊，走吧 走 吧。 哎， 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们员外和夫人呐，嘿，心眼儿特别的好。 哎，对对对， 在我们府上干呢，嘿，也没什么重活。不过呢，你这一日三餐就有了着落了。哎，说着说着到了，你在这儿等会儿啊。 有请员外夫人。 跟我进来啊，跟我进来。见过员外夫人。你倒是见个礼呀。 这女子你姓什么？ 姓谢。 哪里人士？ 登州人士。 登州灾情如何？ 举义掩埋了。 倒也可怜，

之人啊，可好啊？ 剪纸人，你快点给我剪。 好。 薛妈，你快着点儿。 我晓得。 薛妈，你快着点啊。 是。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。 你看这个纸人啊，可好啊？ 这个纸人挺好的。薛妈，你再给我剪个马吧。 好。 哎，薛妈，我可要个绿马。薛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快点给我剪呀！ 哎，人粮足，马嘶足，自然要慢些。 哦，人两条腿儿，马四条腿儿，不成不成，你还是得快着点儿。 这个路马儿可好啊？ 这个绿马挺好的。是吗？它会走吗？ 哎，芝麻也能会走啊。 它不会，我会呀。是吗？我学一个你瞧瞧啊。 啊，公子，你不要脏了衣服啊。

区区是他言道，夫人怪罪，是由他担待。 儿啊，此话可是你讲的？ 是我说的呀，可是他看见咱们家糊不口的，为什么哭啊？ 哎，如此，随马随我下楼，有话问你。 下楼挨打去吧你！ 不必害怕，随我来。 别客气，我站惯了我。 随妈，请坐吧。随妈，六月十八日那日天气日和，你可还记得么？ 记得， 记得家。 用兵。 妈，请坐吧。 Thank you. 呐，一个老妈子要是坐上桌，这不是要造反了吗？ 不必多言，快去。 府来一手没漏上座了，哎，我祝你步步高升，连升三级。坐吧， 谢妈，请坐吧，请坐。 怎么着？嘿，还真漂亮！ 快 叫我也得这么叫啊，这 有请薛娘子。 Thank you. 下当老帕子，还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为国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，我非你岂有此理。

Oh,